第103集，你会跟我一起走吗？温小辉如遭雷击，连少群挂了电话都浑然不觉。 洛毅，会怎么样？常会长怎么可能坐以待毙？他一定会采取行动，而最好的行动，显然就是把洛毅拿下。洛毅一定会出事，一定会。 温小辉感到阵阵心慌，黎硕和少群的话不断地回响在耳边，让他焦虑得直冒汗。他明知道自己不该再去管洛毅，洛毅是死是活，是成是败，早就和他没有关系了。可为什么他体会到的恐惧，却像威胁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想到洛毅不知道会在这场斗争中落得怎样的结局，他的心脏就惊恐地直蹦。 北鼻，小辉， 怎么了？ 你怎么了？洛毅究竟怎么了？什么出事儿？自从今天黎大哥说完那个股票的事儿，你就不对劲儿了。那股票跟洛毅有关系吗？ 温小辉懊恼地握紧了拳头，他竟然完全忘了罗瑞还在身边，当着罗瑞的面给少群打电话，他到底是怎么了？只要一牵扯上跟洛毅有关的事儿，他从来就没能冷静过。这个事实让他极度的厌恶和愤怒。他甩了甩脑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哎，这事儿太复杂了，我也描述不清楚，你别管了。 我当然不管洛毅，但我也不能不管你啊。你看上去很不对头。小辉，洛毅是不是真的会出什么大事儿？你关心他并不丢人，养条狗还得嘘寒问暖呢，何况一个人呢？ 是啊，罗瑞说的对，养条狗尚且有感情，何况是相处三年的人。他关注洛毅也并不奇怪，哪怕是看在雅雅的份上。 洛毅一直想对付他爸，现在情况太复杂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洛毅爸爸不是很有势力吗？洛毅这么做岂不是以卵击石？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从我这儿骗走遗产，可能也是为了和他爸抗衡。 这都是什么世界的人呢？怎么这么可怕？小辉，我知道你担心洛毅，但你注意别把自己牵扯进去。洛毅是雅雅的孩子没错，但你对他早就仁至义尽了。 温小辉深吸了一口气，沉默着点了点头。温小辉开始心神不宁，好不容易恢复的饮食和作息又开始失常起来。他真恨自己这么贱，到现在还担心洛毅会不会被常会长弄死。可是如果洛毅真的出事了，他能坦然面对吗？有一天他去了，要怎么面对雅雅？在真正的伤害和威胁面前，很多事都被对比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感到无比的迷茫和慌乱，有一朵阴云逐渐漂浮到了他的头顶。他被压得几乎难以呼吸，每天都在忧虑中度过。可他又无法拉下脸去问洛毅发生了什么。这矛盾反复折磨着他。直到有一天，洛毅主动给他打了电话。当温小辉接到陌生号码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洛毅。果然接了电话，对面传来洛毅清晰的声音。温小辉握紧了手机，克制住一肚子的疑问。 你有什么事儿？ 没什么，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上次我发烧你来找我，我老觉得是自己烧糊涂了做的梦，可那个梦真的很好，真想多回味几遍。 我接你电话不是为了听你废话。 你的声音真好听啊，不管说什么我都想听。小辉哥，我好想你啊。 温小辉被那依恋的语调弄得头皮发麻，他决定不再绕弯子， 单刀直入地问， 长虹集团的股票出问题，是不是你干的？ 洛毅沉默了，那沉默让温小辉的心都揪了起来。过了好半天，洛毅才沉声道， 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你都知道什么了？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回答我是不是。 其实他心底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只是他多希望洛毅能亲口否认。 是。 你不要命了吗？ 温小辉脑海中又浮现了常会长那双眼睛，那是一个绝对不能招惹的男人。洛毅财力、人脉、资源、经验肯定都比常会长差远了，他这么做一定会把常会长彻底激怒。 小辉哥，你不该知道这些的，究竟是谁告诉你的？我不希望你参与这些事，哪怕只是知道。 你以为这些事跟我毫无关系？你也许不在乎洛雅呀，可我还当她是我姐姐。你就这么辜负她为你做的一切，非要跟长兴拼个鱼死网破，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些钱还不够你好好过一辈子吗？啊，如果你害怕他，那就离开这儿，哪儿远你就去哪儿，隐姓埋名，为什么非要去做这些危险的事？ 小辉哥，你还是这么关心我。 我是想给我姐留个后，她为了你宁愿去死，你就这么辜负她的牺牲？ 她死了，害死她的人却好好的活着，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我说了，我无法和那个人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总要有一个人下地狱。 你个疯子！ 温小辉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姐姐，现在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唯一的孩子跳下深渊吗？这可是洛毅呀，是曾经与他相处三年他认真爱过的洛毅呀。如果失败了，洛毅会面临什么呢？他既劝不了洛毅，也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那份恐惧和绝望已经将他所有的安全感都吞噬干净，让他这些天一直身负重担。他有时候真的想不通，自己是不是造了什么孽呢？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啊？ 小辉哥，你还在为我担心，我真的很高兴。如果可能，我多希望我们有一个单纯的、真诚的开始。 你他妈的说这些有什么用？你现在停手吧，离开这儿。我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在乎什么，但如果你对雅雅还有感情，她想看到的不是你去复仇，而是好好生活。 你让我离开这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啊？ 如果你跟我私奔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洛伊似乎被自己逗笑了，只是那笑声透着令人心酸的萧瑟。 别他妈胡说八道了，洛伊，停手吧。 晚了，一想到你会跟我私奔，我还真有点犹豫了，但我知道不可能。小辉哥，对不起，我要继续走下去。如果这件事结束了，我还能安然地站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他妈的！ 我想要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哪怕你恨我，给我留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好吗？ 你想都别想，你这个疯子、傻逼、自私的王八蛋，你对得起谁？你这辈子他妈的对得起谁？ 我对不起任何人，所以我是个怪物。 他悄无声息地挂了电话，哪怕温小辉暴跳如雷。温小辉骂过之后栽倒在床上，心力交瘁。 我什么都做不了吗？我什么都无法阻止吗？ 虽然我恨得想掐死洛伊，但我真的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坠入深渊吗？ 温小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眼泪汹涌而出。温小辉魂不守舍了两天，在黎硕告诉他长虹集团的股价异常，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决定去找洛伊。就在他去洛伊家的路上，他接到了少群的电话，他直觉少群找他一定跟洛伊的事有关。 你去把国庆休吧，为期三个月。 什么？ 刚拿到的指标，你把材料交给刘星的助理，签证一个礼拜就能下来，这件事要快，不然就错过课程了。 温小辉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会突然出现进修的机会。法国那家合作的培训机构在国际上的名气不低于他曾经在美国进修过的那家，也是几乎所有业内人都向往的地方。可是现在他能安心地走吗？ 少公子怎么这么突然？ 刚谈下来的，你别废话了，回去准备材料去。 我能不能下一期去？ 下一期？你脑子里装什么呢？你以为这种机会跟买菜一样常见？错过这次我走了，你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心里乱成一团。他最近这段时间满脑子都是洛伊的事儿，几乎装不下其他的，工作都有点荒废了。现在一下子接到这样的消息，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我想一下。 想屁呀你！你敢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后果自负。